六月三十号嘅骚动音乐。 星期几啊，波胜？ 星期几我唔知啊，神志不清我而家话你听。 我以为你整亲个头，嗰个人会清醒翻啲添。 今日必须要喺度分享。 你个包头仔。 2021年咧上半年嘅最后一日，即系听日咧就已经系 七月一号， 就下半年开始啦，就偏偏上半年最后一日咧就发生一件好有趣嘅事情。 啊，真系。 系啦，咁啊，我而家咧嘅状况，首先就系话俾大家听，我而家包扎住个头咁样。翻咗嚟海米啦， 又未至於係去到，你又唔好講到太誇張，我驚 係 聽眾好擔心，又唔係包扎住嘅， 又係紗布冚住， 紗布冚住啫， 係啦，有一個小傷口啦， 係 咁試完係啲咩事咧？好精彩，今日必須同大家分享。話説尋晚。咁我同我哋三五成群嘅主持周涉呢，我哋就彩排。 你嘅孖生兄弟。 係啦。咁有一场戏嘅。咁我哋就彩排。咁嗰场戏嘅大概内容，我就被绑住双手坐喺张凳度。咁佢呢就拎住一支道具枪。咁佢就指住我个头。咁我就挣扎，就好驚咁左缩右缩啦。咁样。咁就同电影嘅剧情一样，即係指住你开枪，咁我就缩啊，冇啊，冇啊，咁啦。咁然之后喺个过程当中，我哋事先夹咗咧，总之唔使流力，唔使就嘅，大家 去尽啲啦，投入啲。 好啦，咁啊完咗嗰场戏之后，中间有个短嘅 break， 系啦，咁啊有人唱歌咪唞一唞，之后先再做第二场戏啦。喺第一同第二场戏中间个 break 嘅时候，我双手被绑咗坐咗喺度，突然之间咧，我感觉到有一啲嘢沿住我块面流到去下巴嗰度。跟住仲系冻冻地嘅嗰种感觉， 冻冻地即系唔系泪水啦， 系嘛？系啊，你感觉到佢嗰个流动咧，你知系有嘢从我头顶流落嚟，然后我就即系叫阿周涉，喂，你望下 咩事啊？ 好似流血啊咁。跟住佢一望咧，佢就即刻好惊，就将佢手上面嗰支道具咧就放低啊，摆低嘢，就嗱嗱声咧就喺嗰个中间嘅 break 嗰度咧就拿纸巾。 系 咁，佢仲话使唔使停咗个彩排？哇，唔系继续去啦咁样，因为好快止一止。同埋我觉得嗰个状态系好 血咯， 但因为嗰个其实好似 合啱啊， 系啦，我系有一种变态喺度，我觉得好啱嗰场嘅， 就 系 要系咁噶啦，系俾人绑匪，俾绑匪绑住就系咁噶啦， 系啦，系撑住，系觉得哎呀，点解镜头影唔到？因为我嗰半边面流血，嗰半边面咧系镜头影唔到，系觉得有啲浪费嘅时候，好黐线嘅一种谂法又系。咁跟住佢就帮我抹啦，抹完之后咧就止咗血啦，好快。咁我就继续进行个彩排。咁就完成咗。咁咧， 是傻噶。 咁因为成个过程咧，咁就我对手就被绑住咗啦。咁我亦都知道佢整咗个，即系佢整都系有个伤口嘅。咁个位置系咩咧？因为本身我个头上面平时大家睇我哋啲合照系睇唔到嘅，因为头发遮住咗。我有一笪， 即系头壳近顶嗰啲位 啦，左少少咧，其实我有一笪拉嘅。咁我一路都唔知咩嚟，咁而家就知道应该叫做血管增生嘅物体。 系几时开始有呢笪？ 细个唔知几时开始有。 O、okay、K， 我问翻我阿妈。同埋屋企人冇人知幾時開始有，總之細細個就已經有啦。咁、而早幾年上面就成長到多咗一粒嘢，個概念就係有塊地上面早幾年起咗間屋咁樣。 哦， 係啦，咁 但係就冇留意過佢， 冇理佢咯。我知佢喺度，因為佢又不痛不癢啦，又唔會 影響到你啊， 冇影響到。咁有時剪頭髮髮型師會問，就叫佢避一避。咁而尋日咧阿攝嗰個道具槍，佢就係咧。一嘢咧就将间屋冚咁样就拱冧，即系佢铲走咗嗰粒嘢啊，好完整地，咁所以就有个伤口而流血啦。 即系佢简单啲嚟讲，帮你做咗个小手术，咁佢手势都几好。 但系嗰粒佢嗰啲坏死咗嗰啲嘢嚟噶，其实 唔痛嘅。 其实痛嘅，咁都系一个、你当一个皮外伤，不过咁啱发生嘅事件就系喺呢块地同埋关间屋 上边发生。哎呀， 系啦，咁系黐线嘅，因为我双手被绑住咗啊嘛，嗰场戏直到完晒彩排先松绑到啦。咁嗰个飞咗出嚟，佢铲咗咗个粒嘢，其实喺个大髀嗰度好细粒咁，冇乜嘢嘅。其实因为嗰粒嘢平时有时照镜会见到，所以我就冇乜所谓，我唔惊嘅，流血都惯，因为有时拗损都会有啦。 系 咁，大家都好紧张。咁于是乎完咗呢件个彩排之后，就去急症啦，即刻咁就去咗公立医院嘅急症。 系 咁就去等啦。咁去分流站嗰度，咁入到去就。姑娘正常问晒所有嘅问题，咁我都系咁问佢，我话其实咧，我而家嘅状况系点啊？我有少少头晕，关唔关事啊？咁，应该唔关事嘅，系啦，应该呢啲唔关事。我唔知佢系咪以为我想搏有张床瞓下或者快啲啦。咁、我都自己自然其实，咁唔关事，可能我头先坐车过嚟嘅时候晕车落啦，咁样，咁跟住佢就。 跟住佢就問咗我啲病歷之後就話：先生，阿邱生，你過去十年。有冇即打嗰啲咩破傷風針啊？係咪香港出世？咁我就話係。咁佢就哦，如果你香港出世咧，基本上細個你冇拒絕過打任何針咧，嗰啲嗰啲嘢都齊全㗎啦， 就冇事㗎啦。 係啦，咁但係破傷風針咧，如果你過去十年冇打咧，佢就幫我打一支新嘅，咁、 okay, 就有十年有效。咁因為始終個傷口咁樣整到， 都要係，同埋 應該嘅， 會唔會有細菌啊嘛？嗰啲道具， 同埋破傷風嗰啲，你已經咁耐歷史咧，你有曬嗰啲 data， 你放心打啊嘛。呢啲反而 冇錯，安全係 安全為主啊嘛。你有曬data， 咁啊好放心打啦，冇打完。咁跟住佢就揾啲嘢。敷住咗就话啊，出去出边等啦，咁啊刺紧急， 刺紧急咧应该等好耐噶。 然之后我喺出边，我记得嗰个时间咧大概12:00，嗰阵时系英格兰对德国 啊， 嗰 阵时 系坐低嘅时候，第一件事阿薛陪我去嘛，咁我两个冇嘢做 睇 波啦， 好啊， 嗰阵时应该下半场啱啱开波。好似仲系0-0啊！你当嗰个时间，我话睇完第一场波，咁佢同我讲话，我去咗买个叉电器之后，就话你翻去啦，因为今日 on show 咧，唔好两个都咁攰，有排等啦。因为其实喺度睇嗰场波同等嘅过程当中，你见到周围嗰啲病人咧，其实冇乜人系真系入房去见医生， 真系得个等字嘅啫。 系啦，系啊 ，I'm waiting waiting， 净系得。 哎呀，就型 等等等等等等咁啊！咁然后中间仲有，因为有一啲紧急嘅情况，有白车病人入嚟咧，咁所以佢中央广播就话啊，而家因为大部分嘅医生同护士都处理 紧波， 都处理紧，佢哋都睇波，咁所以咧而家唔得闲嚟，咁所以变相我哋呢啲睇症嘅人就要等啦。咁于是乎等下等下咧。等到烏克蘭對瑞典嗰場，咁啊，我中間就其實我都好善用時間嘅，我就中間就 prep 星期 Medium Friday 嗰啲嘢啦，即係有嘢做嘅。 咁你都 prep 到啊？ 最緊要其實個電話只要有電咧，就乜都做到嘅。 Okay. 我發現。咁跟住就烏克蘭開波啦嘛，咁啊睇啦，睇。嗱，凌晨3:00開波啊，佢踢完如果正常90分鐘連埋中場，你當可能到五點 啦。係啊。 咁尋晚咧？咁啊，一路等其實咧，都同啲 friend send message， 有啲人就話不如你走啦，你聽朝再睇，或者瞓醒睇私家嗰啲醫生再轉介，諸如此類，好多大家嘅意見啦。 點都會好過你戇居居坐喺度啦。 咁但係我覺得，反正等咗幾個鐘，同埋有場波陪，咁我就 set 個死線俾自己。烏克蘭同瑞典決定到邊個出線。嗰一刻就係嗰個 deadline 啦。咁咧，尋晚其實咧都唔知啊，個天安排比長嘅時間，因為踢加時，踢加時即係多咗半個鐘啊，起碼。其實係差啲踢埋12碼嘅，踢埋12碼再長啲啦。咁但係總之咧，12碼之前咧就係喺加時最後咧，咁總之就分出勝負，烏克蘭出線啦。咁嗰一刻就已經5:00，跟住我就望啦，今日完場咁啊，刪咗個 app。場波都踢完啦，天都光啦，都未到。 未有消息、啊。 然後我高頭一望。围住我身边嗰20个病人左右啦，同我睇场波之前嗰20个都系嗰20个，咁你大概知道其实即系中间一个流动性唔系好强，同埋我个 headphone 冇教好大声，其实惊 miss 咗啊嘛。中间咧听到嗰几个钟头嗌名入去见医生嘅人咧，其实可能即系10多个左右，但系现场嗰阵有40-50人。 哇！ 咁我上网其实都有睇，你公立医院佢都有轮候时间噶嘛，其实佢写住8个钟嘅，我嗰间。 OK。 咁所以去到天光嘅时候冇办法，因为个人嘅精神状态都好差，同埋始终医院我自己迎住会对毒菌啊呢啲时间比较尴尬， 就冇留咁耐啦。 咁我就决定走。我仲记得5:00走嘅时候，我除咗个耳筒，有个叔叔喺隔篱喺度讲：，哇咁耐嘅，我晏昼5:00等到而家等咗12个钟都未有得睇啊！其实好多人喺度等紧，呢个亦都系真系个现况啦。其实你公立医院嗰个急症。我先唔知道佢哋咩状况啦，咁但系大家轮候时间真系 真系好夸张， 系系啊！有啲朋友都有分享话试过，譬如可能佢有其他唔舒服咧，即系如果你咁样喺度等，即系你唔舒服都好翻，又或者即系几条命都唔够， 系噶 唔够摆啦，咁样即系好多嘅状况出现啦，咁所以我就冇啦，咁我就毅然就离开，就谂住瞓醒再算啦。咁今朝本身都有啲嘢 都止咗血啦嘛， 都止咗血啦，同埋都眼瞓啦， 啲血小板都已经吓帮你封住咗啦。 同埋你知嗰种眼瞓系攰，唔关个伤口流血，所以个人晕事嘅。咁于是乎就翻屋企瞓觉，到今朝瞓醒咁啊处理咗啲 hard disk 嘅嘢啦，咁样。阿婷我话啲听众好关心个 hard disk 救得翻，啲访问救得翻啦。今朝就处理咗个 hard disk 之后，就再处理自己啦。咁今朝出现咗一个好有趣嘅 conversation，即系我妈知道咗我个头整亲啦，咁我就 今朝先知 系啦，因为我琴日翻 嚟瞓咗啦，都吓。 跟住我同佢讲个状况，我等咗好耐，最后医生都见唔到，净系打咗破伤风针。跟住佢就话：一仔啊，你个保险好似系包嗰啲私家嘅急症， 搞错 啊，你自己唔知嘅咩？ 然之后我醒起，好似系几年前整亲只脚试过，于是乎咧就 send message 俾保险嗰个 agent 就问佢 有冇搞啊？ 我将我状况简单话咗俾佢听，跟住佢就 cap 低咗哦，你嗰个计划咧其实系包私家嘅，唔知咩急症咁样样系。我知道嗰下，我抽咗一啖，我抽咗一啖气。我昨晚喺度做乜嘢咧？ 提波咯。 好彩我真系有做咗啲嘢，但我昨晚有闪过个念头嘅系啊，好，我保险唔知包唔包咧？哎，但系个 agent 瞓咗算啦，费事烦佢。有一个咁样样嘅念头出现，系啦，就劈低咗冇谂过。然后今朝就发现到原来真系包，咁于是乎，咁我今日就去排即系处理咗黑 disk 啲嘢之后，就翻嚟就喺下面就冇嗰个排私家啦咁。咁啊，而家最新嘅状况系点咧？同我啲听众 update 下， 完咗呢一度就要落去啦。 就系我仲未见过医生，因为头先等到四点踏十嘅时候，我问姑娘仲有几多个洞？佢话仲有四个到嚟。 系 佢话但系我啱啱五点钟有啲嘢一定要做咗先，我五点半左右翻嚟，唔知得唔得咧？咁姑娘就五点半有啲窄喎，医生走噶啦。如果你咁晏翻嚟咧，要重新排过条队喎，咁跟住我话，但系唔得咧，嗰件事我一定要去做啲工作嘢嚟噶，即系我冇讲自己做电台嗰啲啦，费事啦，因为我一定要离开，我五点半左右翻嚟啦。 所以话，唉，个姑娘心谂，香港人真系好中意翻工啊， 唔系我咁中意翻工，咁我中间有谂过好唔好封烟同你讲，即系咁样嘅，咁但系其实首先好近啦，第二我觉得唔知喺呢度讲个状态好唔同啊，讲 系，但系即系我会，如果有人问起我认识嘅 DJ。即系入边有边一个真系用生命嚟做节目，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答佢。波成真系用佢嘅生命嚟做节目噶。 如果俾大家听啲声，我张丑仲喺。头先开麦嘅时候咧 ，Tony 唱紧歌咧，我收到个电话，姑娘同我讲话，仲有一个到你啦。你翻唔翻得切嚟？我话你俾少少时间我，我尽快落嚟咁样。所以我唔知睇唔睇得成，但系我觉得系需要睇嘅，因为我觉得呢一件事咧系。我有两个得着嘅，第一就系啱啱讲我呢一个嘅血管增生嘅呢笪嘢咧，其实佢存在咗好耐， 都有冇跟咗你20年啊？ 我谂可能真系有，咁一路都冇理佢，咁但系因为佢可以生个粒嘢，即系佢开始变形啦， 起嗰间屋啦， 咁所以早一排其实都系一个月，依一个月内嘅事，我妈都同我讲，喂，不如你真系搞搞佢啦，咁成日就推搪就话，忙啊，得闲先啦咁，咁而家咧就好似推搪到一个位咧。就上天派咗周摄呢个人嚟啦， 帮你处理咗啦。 佢一嚟系处理咗啦，第二就系令到我必须要面对呢一个摆咗好耐嘅问题。因为其实而家你唔知咩状况，话就话停咗血，但系始终佢发生件事个位系一个好耐嘅地方。咁其实都应该真系要问医生， 要面对 系啦，即系、就是、要点样处理呢、這个系第一个得着。而第二个得着就系、是、原来咧。你有时真系要审视一下咧，你自己曾经俾钱咧装咗啲咩 package 同埋啲咩 plan， 得闲每年要 check 一 check， 你要 check 嘅其实，即系我嗰个状态系保险啫，咁保险咩其一啦，其实仲有好多，你有时装咗唔知咩 membership 啦，或者你啲信用卡其实有啲咩优惠，你其实可能年中过去咁多年咧，你装咗好多唔同嘅嘢，但你装完之后咧，你 系 会摆 喺 度 嘛，唔理嘛， 系啦，但你要记住，其实你系付出咗，你 系 应该要。如果你会嘅话咧，我就唔会噶啦。我讲完都，但系你哋其实系可以，你有个地方有个 list 咧，你应该 mark 低住自己有啲乜嘢你 join 过咧，你得闲攞翻出嚟。 每年更新， 冇错啦， 要学识咗一个师奶仔啦，波胜利。 系啦，所以今日我拣咗呢一首歌好应景嘅歌名啦、歌词啦、个曲风都系有一种嗰套戏去到最尾有一种黑色幽默嘅感觉。呢首歌系 Beat Friday， 叫做《见红》。 欲在血肉模糊的思念，念着每段破瓦的声线，地上注入了你漫山的呼欠，有束光吐出。 啱啱聽過有呢個 Beat Friday 嘅建雄啊，説時遲那時快咧，波城係已經翻咗落去排隊睇醫生，因為咧佢個頭包扎住，佢連個傷口啊，頭先我望一望，裝一裝個紗布後邊仲喺度啊！哎呀，快啲衝落去睇埋個醫生去啦！哎呀， 崔杰彤， 你認錯人啦，我係 Sailor Moon 嚇、啊， 我係女王， 我係細佬， 我係細路，你哋搞乜啊？ 动漫天空小说，香港电台第二台， 八神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神光。 好了，先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回来有我奔神继续骚动音乐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发表声明，表示就听日可能出现危害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行为，警方会作出适当部署，果断执法。如果有任何人尝试挑战法律，包括限聚令、公安条例、刑事罪行条例、香港国安法等，警方会依法严肃处理，市民切勿以身试法。保安局表示，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社会暴力罪行锐减，但是本土恐怖主义的风险仍在，市民不能够掉以轻心。警方昨日拘捕两名男子，并且检获一批怀疑炸药的原料、枪械部件和仿制枪械。初步调查显示，被捕人有意图制作具杀伤力的武器作非法用途，对社会构成严重安全威胁。据了解，警方听日会部署超过一万警力，加派人手巡逻。新任警务处处长萧泽颐下午大约三点抵达湾仔会展一带，他先在金紫荆广场巡视，之后进入会展。在会展一带，警方的戒备明显加强，现场所见会展港湾道入口已经架设水马围封，多架警车停泊在现场戒备，亦都不时有军装警员巡逻。消息話，警方反恐特勤隊聽日會出動搜查有冇可疑人士或者活動，而五個總區的應變大隊亦都會候命。政府宣布出年二月二十七號開始落實優化兩元乘車優惠計劃，合資格年齡由目前六十五歲下調至六十歲，預計新受惠人數達到六十萬。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记者会话，六十至六十四岁的受惠人士将需要申请一张有个人相片、附有中英文名字、名为乐游卡的个人八达通卡。合资格人士可以在八月二号起提交申请，申请表可以在九十七个有客务中心的港铁站、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四个运输处牌照事务处和二百一十多个长者地区中心索取。申请表亦都可以在乐游卡的网页下载。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境外输入，累计确诊个案有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三宗。初步確診個案少於五宗，新增兩宗個案，患者分別是從英國抵港的十八歲男子，以及從孟加拉來港的三十四歲女子，兩人都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並沒有病徵。另外，衛生防護中心獲通報兩宗在英國確診的個案，涉及一名四十三歲女病人和一名五歲男病人。两人今个月十八号乘搭 CX251 航班由香港前往伦敦，在今个月二十一号抽取样本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两人都无病征。为审慎起见，两人曾经居住的马鞍山海晴轩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

海地游，你挂到边塔会否就是我的影流。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有機會咧，就好似馮允謙咁樣，將所有思念、所有感覺吶喊出嚟。聽過有馮允謙《思念即地獄》。 日本东京都新增7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日本传媒报道，当局研究延长东京都同其他地区的防疫措施2至4个星期，将会同东京奥运会期重叠。东京都同其他地区的防疫措施原定在下个月12日届满，但是近期确诊个案回升，引起官员关注，并且可能影响奥运会的观众人数。另外，讀賣新聞報道，政府計劃修訂對東京奧運外地代表團的防疫指引。如果有任何代表團成員在日本逗留期間確診新型肺炎，包括運動員和教練在內的全團成員，都要在酒店隔離。在確認並非密切接觸者，而且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之後，才可以恢復活動。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九龙湾嘅突发事故啦。咁而家介乎海滨道至到城昌道嘅长叶街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去土瓜湾同埋九龙湾嘅支路都系暂时不能够通车，咁车龙相当之长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东九龙健康中心。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另外西行的龙尾在太古城，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都相当之长的，东隧的龙尾就排到去丽港城，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通行的龙尾在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晚线落去湾仔龙尾在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间封紧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的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下行咧相当之多车噶，咁所以车龙咧就一路沿住将军澳隧道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公园附近。另外九龙入口呢边嘅龙尾啦，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喺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河东夫人纪念堂多车，龙尾喺基督教华人坟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缓慢。九龙方面啦，观塘绕道近住通去旺角支路嗰段咧都系慢车噶。咁龙尾咧就已经接埋咗后边近住九龙，近住系。 海滨道公园那段一路排到去东九龙健康中心。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还有就是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景是有意外的，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龙富路的回旋处呢是意外是清了场的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香港空手道运动员曾以婷，我身上的白色和很多皮肤问题，例如银屑病、湿疹、暗疮、烧伤疤痕，和神经纤维瘤一样。是不会影响其他人，只要大家理解和接纳，你和我都可以活得更开心自信。正确认识皮肤问题，将心比心，共享精彩人生。 CIBS 老想跟你说科技，科技帮紧你，帮紧你。 防湿咁装置，佢就会话俾你听几时要去厕所，等你了解自己膀胱几时装满，减少呢个湿浸嘅次数。 跑步者联盟教练篇，教练之路是这样跑成的。 我哋运动心理教练角度嚟讲咧，你发觉如果一个成日谂受伤嘅人，经常都系受伤画面。但系如果佢将健康摆喺脑袋，将安全成为咗个主题，咁呢个运动员咧就可以继续行去精英运动员嘅路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到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卖飞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今日呢位嘉宾上次送俾佢嗰句实在太完美啦，今次有啲难谂，但我觉得都几好。 今日呢一句好正面嘅， 逆流泳而上。 讲到我都有啲想去游水添。食咗逆流而上， 系，所以有啲希望嘅， 系、啊、 逆流而上， 好中意呢句啊，好正面真系， 因为脱颖而出，真系太脱颖而出啦， 所以而家要逆流而上， 硬插一句出嚟，我哋 系啊，我哋摄咗个泳字喺里面，咁啊，将呢个礼物咧又送俾边 边 嘅， 有呢、這个，哎呀，调转咗添喎。系啦，逆流泳而上。 我呢、這个字，即系呢个字字面睇上嚟嗰个字咧，即系好多水咯。 系 系 啊， 逆字又喐，感觉又系有个艇啦，跟住又有水啦。哇！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本身我哋有一个咧，我哋自己都 ban 咗噶，就系、是、 沟渠唱泳儿嘅， 哦系啊， 沟渠唱泳儿， 但已经 out 咗啦， 已经过咗啦， 虽然都系三部曲里面，但系攞出嚟咧，好似系贴翻嗰只歌系最 新嘅， 所以要逆流啦，今次 系啦，即系同埋我哋都觉得呢一句系可以，即系有盼望，同埋亦都可以讲到，即系可能喺你哪怕系即系做音乐嘅过程当中一啲 hard times 点样，即系经历啊咁样样。 咁话晒去到沟渠嘅最终章都要啲希望嘅， 系啦。咁啊，即系喺你自己嘅即系嘅身上面啊，即系喺音乐上面啦，曾经有冇真系出现过一啲叫做即系逆流嘅状态咁样？ 我出呢个三部曲已经系逆流噶啦，即系非主流啦嘅逆流而上紧嘅， 又真系 系， 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做歌嘅时候，在之前啦，好多时候可能要做一啲唔系胆咁大路嘅歌咧，其实好多时候都会被 ban 嘅，系啊，或者人哋会同你讲完之后，你都觉得啊，系唔应该咁样做啦，咁都系有一个好迷失嘅时候咯。咁跟住咁唔做呢样，要做啲乜嘢咧？好似要夹硬搵啲嘢嚟做咁样，就会觉得好迷失咯。呢个系我嘅事业上边，再即系未做沟渠唱片之前啊，好大段时间啦。我谂我系去做完 Close to You 嗰只碟， 系 嗰时系出嗰时送我一个家啊，袋咗笑料啊，跟住之后我就开始，大家会见到有少少转型嘅相，即系又做咗迷幻电子音乐，有时又跳下舞啊。但我仲未揾到一个，即系我仲未可以好具体咁话到俾大家听，我想做啲乜嘢，而我自己可能都未必知道嘅，有啲嘢可能系人哋赋予俾我。咁啊，试下得唔得咯？唔得又再转咯，好似好迷糊咁样咯。呢、這个就系我喺事业上边，觉得遇到最大嘅难关就系呢样嘢咯。 咁自己去即系一个叫 searching 嘅过程啊，或者自己 explore 嘅时候，嗰阵时有冇记得系即系尝试过啲乜嘢？可能系去睇一啲嘅一啲嘅参考对象啊，或者睇一啲其他可能唔系净系唱歌啦，其他 art form 嘅嘢去尝试吸收，摆喺自己作品睇有边啲自己系想做啱做，有冇经历过一个咁样嘅寻找阶段？ 有噶，即系可能会上网睇 reference 啊，但系即系咁多 reference 里边，你点样去睇咧？即系边一种咧？咁又或者有时候会同我啲监制倾下偈嘅，譬如例如啦，阿舒文啦，即系好中意同人倾偈嘅，咁咧就会系从啲监制身上倾下乜嘢嘢嘅音乐风格啱我啊，但系都有啲困难嘅，因为其实佢哋又唔系边下好深入地了解我，因为我个人都唔系话好快可以同人哋好快熟络，好似要倾到偈咁样，所以可能佢见到我都系一个好表面嘅我，咁例如等等咯呢啲咯， 系 啊， 今次做呢三部曲咧，即系我谂乐迷都大概终于知道晒啊，泳儿呢三首歌同以前嗰个分别都系一个好明显嘅分别喺度嘅，咁但系咧，即系头先我哋话啊嘛，逆流而上嘅时候有逆流咧，就会有一啲阻力，但系对于泳儿嚟讲，你觉得嗰个阻力会最大嘅位置系在于可能系要说服公司去做啊，定系可能系主流樂迷的一些看法，還是自己心裡面的憂慮，那個阻力最大是來自哪裡呢？ 我覺得阻力最大，最終都是阻力最大於自己，我的堅持可以去到幾遠咯，是啊，即當然公司都會有這個 concern 的，就是擔心會跟我說一些顧慮啊，怎樣怎樣怎樣，但是最終他跟我說完之後，我聽不聽，或者我怎樣表達回我自己想做呢样嘢嘅原因啦，所以我觉得最大嘅阻力都系嚟自于自己嘅信心啦。我觉得， 咁立法去到即系选择一首歌嘅班底啊，或者拣啲咩歌咁，你自己有冇记得以往自己有啲位其实我都原来几坚持，我都记得几硬嘅。 有噶，有试过pluck 边一只歌咯，即系 first pluck 啊，想系边一只歌啊？公司决定咗噶啦，要系噶啦，咁我就会打翻俾佢哋。我真系觉得唔系咧，监制都觉得我呢首歌好啲嘅，即系会去揞咯。嗰时有个方法去揞嘅， 即系间唔中就讲下。 系啊， 好似都未系最咩喎。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但系揞，我觉得揞其实又唔系真系一个好好嘅策略嚟嘅，因为我揞，但系人哋明白点解我要咁样做啊嘛。所以而家我嘅策略就系我会 俾啲 reason 咯，真係點解我要咁樣做，而要去 sell 翻自己條橋出嚟咯，係啊。 咁喺呢一個嘅 project 度咧，即係譬如溝渠三部曲咁樣啦，嗰陣時有冇一啲位你都係哦？呢個係我嘅意見，希望即係公司都可以，咦？我哋可以傾到一啲咁樣嘅嘢喎。offer 過啲咩嗰陣時？ 嗰陣時其實因為做完野木蘭同埋做完花心之後，其實係未算話係好成功嘅。但是我会见到大家是接受的。 嗯。 那当时我就特登约了我的 promotion 的嘅阿头啦，饮杯咖啡咁样，即系我约你饮杯咖啡。咁我就唔中意入翻公司嘅，其实 系， 因为我觉得翻公司个压力好似好大咁样，即系我需要搵啲嘅 chill 啲嘅环境。跟住就同佢讲话，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即系都入咗行咁多年啦，即系好多嘢都试过啦。咁而家见到呢、這、一个觉得系有少少起色噶嘛，我觉得我唔应该断咗呢样嘢，即系我有好多时候我都系做下，跟住就跳下去做一样嘢，冇一个坚持啊嘛，咁就经过嗰杯咖啡，跟住就成功就说服咗佢啦，俾我去继续。咁当然佢都有认同嘅，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讲啦，佢自己都觉得啊，俾你去试下啦，咁样咁之后就开始咗呢个沟渠嘅暗黑风啦。其实但系嗰时都未谂到佢咁暗黑嘅，都系谂住去做呢啲 minor 调嘅歌曲啦，直至到我哋决定咗个班底啦。咁都要多谢我嘅A&R 嘅同事嘅，即系佢就 suggest 啦，我哋一齐倾就揾啊 Vicky 啦，同埋徐豪啦，咁佢哋都系俾咗好大嘅空间咯，放手一搏咯，即系其实佢咁公司都冇谂到咧，出嚟份词啦，系用沟渠啦呢个名啦，跟住个 MV 又你睇个 MV 嘅 cover， 你会认唔到系泳儿嘅，其实系啊系啊，咁即系越做嘅话，佢哋嘅即系慢慢将佢哋接受能力扩大咗咁样， 但系直至去到上年即系沟渠唱泳结果嗰个成绩系非常之好嘅，到而家有冇一个 moment 系记得哇？其实咁样一路行过嚟去争取做呢啲自己好想做嘅音乐，到而家终于得咗啦！大家都好接受到呢个泳儿嘅时候，最感动嗰个 moment 系几时啊？ 最感动嗰、那个其实我觉得最感动真系嗰阵时喺佢最 last 嗰个奖项啦，喺个电视台，即系唔知讲乜得嗰啲，系个颁奖典礼咧。咁啊，嗰日系同埋第一次攞十大个 中 文金曲嘅时候咯，嗰两次系。我完全冇諗過啊！真係，因為點講咧？即係我知道，即係嗰陣時有咗五台冠軍啊嘛。咁我已經覺得啊，我已經覺得好滿足㗎啦。即係仲要係呢隻歌可以喺全年裏面十隻歌裏面可以攞到即佔到一席之位，我覺得呢樣嘢係對於我未來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肯定啦。因為我有時候都。唔好相信自己嘅直觉，即系我觉得哦系咁样做，但系好易被人哋去动摇啊，咁样咁，所以呢两个奖其实对我嚟讲个意义系非常之重大咯。 我觉得系即系譬如就算我哋啊或者乐迷咧，我见好多喺一啲 MV 下面嘅 comment 或 post 下面 comment 都一路都讲就系话泳儿嘅唱功咧，从来咧都毋庸置疑系 OK 系好好嘅。咁但系佢话呢个三部曲呢个 project 更加系比以往唔同，多咗嗰样就系 feel 到你个人喺里边，系啦，即系再 feel 到多啲关于你嘅内心世界。我觉得呢个系可能今次呢个 project 咁 stand out 嘅一个 maybe 原因。咁你自己可能而家嚟到第三部曲啦。可能望翻转头，你自己都有冇觉得好似乐迷讲嘅呢一种感觉？ 有啊，因为我真系好老实讲，好多嗰啲情歌我唱嘅咧，即系我真系未必会经历过咁多嘅爱情故事啦。咁但系始终你写一啲好现实人生里边发生过嘅嘢，应该个个都会经历，系大小啫嘛。其实即系高山低谷啊，每个人都有咯。咁但系爱情唔一定噶嘛，何况我嘅爱情都系比较简单嘅呢个人，系啦，真系。所以反而写呢一啲人性啲嘅嘢咧，我觉得我可以将我自己即系经历过嘅 apply 去里边而唱出嚟咯。亦都系一啲我比较压抑嘅地方嚟嘅，即系我唔系一个好容易可以同一啲唔熟嘅人啊，或者点样可以分享我自己一啲。心路歷程啊，或者我係唔係一個幾識得用言語去講出嚟咯？但我可以喺我嘅 歌的歌词啦，或者我用声音去演绎出来啦，所以对我来讲都是很好大的抒发嚟。 头先泳儿都话咧，即系因为去做呢三部曲的时候，佢都会经常会有不同的人咧，都会同佢讲一些说话，去令到佢嗰个思想会左左右右 啦。系啊系啊。 咁、 啊、 但系有冇一啲朋友仔系喺呢个 project 开始嘅时候，或甚至乎开始之前已经好坚定？咁樣去支持你，你去做啦， 你得噶， 係你去 support 住你嘅諗法嘅。 嗯，有嘅，但我覺得最終啊，成個團隊啦，我哋嘅音樂團隊啦，但係真係最終都係自己一個係最堅定嗰個咯、嗯。因為有啲人唔係話唔相信你，去擔心啫，即可能有啲人會同佢講話，我覺得你 carry 唔到呢一件事啊。 嗯， 係啊，你如果做埋呢一隻，你都係即已經可能諗定做埋呢隻，你都係時候要轉啊。係出自一個善意嘅話俾你知。咁我都會諗啊，我係咪真係 carry 唔到呢一啲歌咧？咁我臨出嗰一刻，我都有同我嘅 AI 同事，唉，有人咁樣同我講，好擔心。即係出嗰下，係啊， 都出啦只歌原來。 係啊，但我自己就係，但我自己又每晚都好中意，每晚都喺度聽緊只歌。即係突然間又咁樣同我講翻，就係我知係會出嘅，即係一定要出嘅啦。但係真係會俾佢動搖咗。咁我就講，我相信我同事就講，我相信呢三隻歌咧一出咧，一定會再比你之前嗰兩隻，大家會更加有驚喜咯。即係咁樣同我講完之後，好，我覺得我嘅直覺都係啱嘅，我哋就出啦咁。 其實如果一啲你自己好中意嘅作品啦，你作為你嘅朋友嘅話，你寧願希望佢好似啱啱講啦，一種善意嘅提醒嗰種，但可能會有打擊嘅成分，定係無限量支持得㗎啦，你去啦，即係佢。 哇！ 如果俾你揀，你寧願聽邊一種咧？ 無限量嘅支持。 嗯。 定係 有一種即係善意嘅提醒，可能 我諗善意嘅提醒會好啲啩，係咪啊？善意嘅提醒，但係我個人都係會比較忠於自己嘅，最後即係我明嘅，但我都係照做嘅。 但會唔會有時即係佢善意嘅提醒咧，都會刉一刀噶嘛？ 即係會有呢啲啊嘛， 一定會，因為你好相信呢件事，但係突然間有一個你覺得啊，佢係會講真心話嘅説話俾你嘅人嘅話，我覺得都係唔係咁好咧？即係會動搖咯。係，但係我覺得有時都係時，即係講緊都係時也明也嘅。即係我點知可能出咗嚟，有啲嘢你做完，你決定咗之後唔得嘅話，咁就係另一個 story 嚟嘅啦嘛，係咪先？ 係啊，咁除咗呢個 project 以外，以往即係你做即係音樂咁耐嘅話，有冇一啲善意嘅提醒你都記得？哦，曾經有人同你講過一啲點樣嘅説話，可能當時聽嘅時候真係有一啲，唉，拮住，但係隔咗到而家聽，諗翻轉頭，或者有啲嘢發生咗之後，哦，原來佢當時咁講，我而家終於明啦，咁樣。 哦， 係啊，呢一啲有冇？ 以前音樂上面有嘅，好多时候大家都会讲话泳儿个唱腔咯，好似好靓啊，好似净系听到个靓声，就唔系好多感情。佢嗰时唔明白噶，我觉得我已经好努力噶啦，其实即系我已经将我所有嘅情感已经系即系放晒出嚟，点解都系会咁样讲嘅咧？咁而家听翻。即系我而家明咯，开始，即系我都有啲嘢系要有啲时间去经历咯。而家有时听翻自己之前录啲歌咧，都觉咁嘢嘅唱到，即系会有咁嘅感觉咯。但系我觉得有啲嘢系冇得急嘅，即系讲佢同你讲完之后，你未必当刻会做得到噶嘛。 系 啊，所以都要俾少少时间自己去消化咯。我觉得系啊，嗯。 就无阳光，竟偷偷的记起，偷偷的去找，在我身外，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怀疑叫未来。 你在何方？很想翻起压力，偏翻起学上，明明你睡，睡到心内依然存在，走出生死。

日本庫房衛相中山泰秀日前在美國一個致富活動，形容台灣是民主國家，強調有必要對北京向台灣的施壓覺醒，保護台灣。這番言論引起北京不滿，和提出嚴正交涉。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今日回應說，有關言論只是中山個人看法，只是中山個人的想法，又透露中國外交部要求日方明確澄清。中國外交部昨日說，日本個別政客公然將台灣稱為所謂國家，嚴重違反中日聯合聲明等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嚴重違背日方多次作出不將台灣視為國家的鄭重承諾。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五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日間酷熱。現在氣温30度，相對濕度 78%。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在九龍灣因為突發事故的封路，現在介乎海濱道至城昌道的一段長業街來回方向全線仍然是封閉，而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通往土瓜灣和九龍灣的支路都暫時不能夠通車。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現在去太子道東的支路交通就非常繁忙，龍尾一路去到近麗港城。至於較早前在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麗景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車龍的大消散，龍尾去到近環宇海灣。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近收費廣場。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實施緊間封措施。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七鹹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東隧港島入口東西行龍尾分別去到嘉華國際中心同埋西灣可泰安樓，東隧九龍入口車龍就排到觀塘繞道近麗港城，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嘅龍尾喺深華實道，龍翔道西行去獅隧慢車龍尾觀塘道近啟業村，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嘅龍尾近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嘅車龍就排到香港單車館，九龍入口觀塘游泳池。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学界创造， 创造天团晓然在学界总动员，带大家认识香港华人书院。 我的校训就是在者挥毫下，与我克敌。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 Miss I 钟杰良， 在焦点创造之中为大家请来本届大专杯男子足球赛冠军，香港大学足球队队长，亦都是本届港超联冠军球队杰志的其中一员何振廷。 做只出威的马仔。 有一个朋友 的婚宴，咁咧我就去唔到，我就當時咧就託我某身邊嘅某一位朋友就，哦喂，唔好意思啊，你幫我做個花牌啊，內容寫咩？係呀，咁都係嗰啲嘢啦。 嗯， 喂，佢真係夠膽死啊，同我做咗個西式嘅即係主位，你明我啊？ 明。 當 common sense 不再 common 係真嘅。 逢星期二晚上十點到十二點，同你繼續傾馬俊偉教你做隻出色的馬仔。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逆流泳而上。咁啊，而家三部曲啦，嚟到呢一个第三部就系呢个孤独嘅呢一首派台作品啦。咁开始咧，我同阿斌都系听完呢首歌之后，我哋即系会估下呢只歌，我哋觉得可能一啲嘅亮点啊，或者背后一啲相关嘅嘢，等你揭晓嘅。 嗯，今次你估先，我估先， 我估先啊。我觉得今次呢只歌咧，系呢三部里边，我觉得最难去了解嘅一只嚟嘅，无论曲同词都系。我觉得因为里边有太多嘅嘢喺里边发生紧。 O K。 咁但我想估咧，就系喺一个个曲上面，因为有一个都几明显嘅位置，就系、是、例如由个 first 转到第一个 chorus 啊，或者可能完咗第一个 chorus 落翻 verse 咧，有一个音乐底咧有一种好似变咗速定系变咗 key 咁啊，直情 系啊 系啊。咁我想估嘅就系其实呢一个嘅处理系有一种好似推进紧，系想做到呢首歌有一个推进或者一种爬行紧嘅状态或者进化，即系好多唔同嘅 term。但系呢一个嘅设计系有呢啲咁样样嘅原因而令到只歌不断变紧变紧变紧变紧咁样样。因为系我呢首歌音乐上面一个几生力场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 啊。 好， 咁我估埋一次个你揭晓。 OK， 波成估咗一啲唱歌内容嘅嘢，我就估下。文本上嘅嘢啦，就係、是、今次嗰個歌詞啊，金田彬上身我要，因為咧喺 YouTube 嗰度大家去睇翻孤獨嗰、那個MV 嘅時候咧，留意埋下邊嘅歌詞咧，今次係有埋英文譯本嘅、因為以往我特登去 check 翻，以往咧係通常都係淨係中文歌詞，唔會有一個特登係做一個英文譯版翻譯出嚟嘅。今次有埋呢個英文翻譯，我覺得係出自泳兒姐嘅諗法，本身可能係嗰個歌曲嘅題材好適合去，可能係。基本上全世界呢一个时候都系好适合去俾佢哋去听，咁所以你就想有一个咁样嘅英文译本出嚟啦，咁样。 嗯，系啦，咁啊交俾你逐个 揭晓。逐个揭晓啊。 系啊。 先讲波成嗰个啦，即系你讲系啱噶，嗰个 verse 同埋嗰个 chorus 咧，好似系两个唔同世界嚟嘅，就系、是、想营造嗰种好分裂嘅感觉咯，即我又覺得邊個話一定要嗰個 verse 去 chorus 要好承接嘅啫。其實我因為我做呢隻歌之前咧，我揾咗一啲 reference 俾監製嘅。嗰時我就唔知道到底係轉 key 定係乜嘢，就話我就係好中意呢種感覺咯。我鼓勵唔到咯。而我係覺得好過癮咯，所以係特登擺落去嘅呢一個呢一、這個。 咁但係而家其實出咗嗰個嘅有種會變化或者分裂咧，你用分裂呢、這、一個，其實個 key 有冇叫做係咪即係升咗定？因為佢有一種咁樣樣嘅感覺。 佢應該係轉咗個 key， 同埋我係因為個 key 我自己都有練嗰陣時咧，我唱歌老師都你點解前邊係低八度，后面你又高八度唱，因为转咗 key 嗰个问题咯，系啊，咁所以系有呢一个元素喺里面咯。而因为我前面咧就其实系想营咗一种自言自语，自己同自己好孤独去倾偈嗰种感觉，跟住后面系想有少少释放出嚟啦，嗰种感觉，即系又去翻系自言自语嗰种感觉。 哦，咁因为监制亦都作曲嘅徐浩，咁你又同佢讲嘅时候，系咪佢就按住你讲话想有呢一种咁样嘅变化？ 系啊，我就话呢只歌我呢种歌曲系有呢一种嘢，我就想摆喺呢而家第三只呢只歌里边，我就想有呢种元素，我直接系好直接咁同佢讲啦。 咁佢听完之后，佢就OK 明白，跟住佢就 work， 佢就去 work。其实嗰阵时佢有两个。做咗两个 version 嘅俾我嘅，咁一个系佢写，一个系再揾咗另外一个佢嘅 writer 写嘅，咁最后我就拣咗佢写嗰个 version 咯。 咁而佢作咗个曲嗰时候，即系可能未俾阿 Hurst 编之前嗰个状态系点样嘅嗰只？ 嗰个就徐浩徐浩唱嘅 version 佢咪知道又借拍片又唱翻咁啊？谂住 佢同呢个好唔同噶，同呢 个形容到嗰阵时，即系嗰个系点样样嘅？大概系你听到嘅时候。 其实个 key 唔啱佢唱嘅，但系佢都偏高嘅。咁系一个吉他咯，就咁一个吉他嘅 version， 咁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嗰阵时，其实佢我听住佢呢个吉他 version， 我以为只歌我会好快 handle 到，因为其实都好啱我个 range 去唱。但系点知落咗阿 Hers 嗰个arrangement 之后，我就幻灭咗，话咁难唱嘅只歌。 因为揾阿 Hers 编曲呢一个咧，其实我觉得系。等咗好耐嘅原因係嗰陣時可能訪問緊泳兒講緊上一隻嘅時候，佢話下一隻你可以期待一下。然後嗰時訪問阿 Hers， 佢都話幫你做緊。咁嗰時已經 behind mic 嘅時候已經知道，哦，原來下一隻會咁樣合作。 係。 咁然後去到真係你收到阿 Hers 佢幫你去處理嘅呢一首嘅時候，你仲記唔記得你第一次聽到嘅時候係咪？ 我好中意㗎，我好中意，即係我想做呢一種。少電子音樂啦，暗黑電子音樂係呢種風格好耐嘅啦，但係又唔知點解冇乜人，即係我之前冇乜揾到呢啲人去幫我做啦。但係最難就係佢嗰個佢阿 Hers 嗰個編曲咧，佢有一啲歌你好明顯可以諗到，哦，我唱法輕啲啊，重啲啊，邊度大力邊度細力啊，但係佢呢個咧。佢有好多變化，好多 detail 喺佢個音樂底裏面，但係佢唔係話好大幅度嘅變化，所以我喺唱方面咧，我都唔可以好似溝渠咁樣咯，咁樣好易就可以上落落，我就要好平穩咁樣唱，但係太平穩嘅話，你又會覺得。好悶嘅唱，因為佢頓頓好，即係好似喺度拿模咁樣唱咯。係啊，咁所以我初初都揾唔到一個聲音嘅狀態去食呢隻歌嗰個感覺咯。所以都揾咗好耐。而家你問我都唔知道我用咩方法。總之連我係嗰陣時係連輝哥咧都有俾意見我點樣唱呢隻歌咯。 講啲咩 佢就話想我好似唔係唱歌咁唱咯，即係跟住我自己，我就去練歌啊，不如似唱到好似拿模咁樣，睇下試唔試下個感覺，咁就揣摩下咁樣咯。 OK， 係因為一路聽嘅時候，我就係覺得嗰個音樂個底咧下層嗰度好敷好多嘢，即係嗰個機勢一路 keep 住成隻，但係個 top 咧就即係 on top 上面就全靠其實你點樣去唱嗰條 melody 啦。 係啊係啊，我就輕輕踩住喺上面唱咁樣咯。 係啊，所以我覺得個難度係喺呢一度咧，一路聽嘅時候就覺得 個演繹係有啲難嘅。 但係有一樣嘢，我覺得都幾特別就係咧，如果我哋以往聽一啲比較尋常啲嘅電子音樂作品咧，好多時候個 focal 係可能會加一啲 auto tune 啊，類似咁樣嘅 effect 落去啦。咁但係泳兒係冇好唔完全冇呢一啲嘅 嘢，係 啦，冇用呢種方法，真係好純粹嘅唱歌技巧去唱落去。係當初去做呢批音樂嘅時候，係同監製有思考過呢個問題嘅。 呢隻歌其實我哋係落咗好少少嘅，有少少嘅，因為想去有少少變態嘅感覺啦，係啦，因為係啦，但唔係落得好重，係嗰種你會聽到係好 auto tune 嘅啦，因為其實都係想 focus 翻喺個我自己嘅 vocal 上邊去唱呢隻歌，唔想用後期太多嘢去營造嘅氣氛咯。我覺得即係最緊要你要唱實呢隻歌先，而唔係靠其他嘢咯。 OK， 係，所以個曲上面就都花啲時間去 做，花咗好多時間啊，好似係錄長過溝佢添啊。 哦， 系啊，如果或者差唔多咯，系以为呢只系最快嘅，又系因为如果我要完成佢系好，其实好简单，即系我可以玩好多转音啊。但系如果一玩得太多喺呢只歌同埋 Hers 呢个咁有型嘅底咧，拖埋落去咧，我就会变咗好亮嘅个胸。 但系以难度去计，系咪都系呢只最难呢？你 成日都问我呢个问题，呢个问题好难答，只只都难，因为 一次比一次难咯。 因为你唔同咗要求啊嘛，即系你以前，譬如当我第二部曲啦，所有维写动势，如果以前嘅我可能好快真系可以录完，但系而家要求嘅嘢唔一样啊嘛。我想要平淡之中，我又要有一个 magic take， 因为我听完就话啊系呢个，同埋我而家系要喺声音里揾瑕疵 ，which is 我 twist。即系我同我以前嘅習慣好唔一樣，因為而家聽翻我以前啲歌，我每個音都係要上得好靚、好圓潤、好滑啦。但系我而家係要將呢樣嘢扭轉咯。我要去接受我自己嘅不完美咯。係啊。 咁呢一隻歌有冇記得？可能喺錄或者即係準備練嘅時候，邊一 part 係時間叫做比較耐啲啊？ 邊一 part 時間係耐啲啊？ 哇，啪啪到来喎，真系啪啪到来喎！我系咧，每一次入去咧，我都重新再唱过一次。我真系上次觉得我嘅 session 唔掂，再唱多次。 因为录之前会可能即系听翻， 系啊系啊，我就问唔得，再嚟咁样。 咁跟住就好啦， 就俾我扯爆咗噶啦， 啱仔。OK， 咁啊呢一个系嗰个即系曲上面点样去 handle 啦。咁喺词方面，今次亦都系周玉辉老师去填啦。今次呢个都系个词，我都觉得好似好多嘅 message 喺里边啊。 系啊系啊。 咁啊呢一个嘅 background 嗰阵时。about 即病毒啊，孤独呢个食咗嘅嗰一样嘢，又系即系几时出现咗呢个念头？ 嗰时好早啊，2019年啊，所以可能大家会以为系因为而家嘅状态写呢只歌，但系就绝对唔系咯。嗰阵时系2019年尾，我哋构思嘅时候已经有呢个主题啦，直情去到2020年。我哋谂过要放弃嘅呢个主题系啦，因为食得太重啦。 哦，即系又唔想咁啊！你好似估到我咁样， 我好似即系食得太重，好似好点讲咧？ 好压抑咁样 系 嘛？ 唔系，即就系因为呢个疫情，大家都好出咗好多呢类型嘅歌曲。其实 唔想俾人觉得呢只歌，因为 觉得系因为为做而做咯。但系最后辉哥都有坚持到去写嘅，因为其实我哋唔系真系写个病毒噶嘛，其实都系带出孤独呢一样嘢。好似佢讲咁样，即系如果我哋系想 share 啲好真实嘅嘢嘅话，咁我哋唔应该去放弃。 嗯， 系咯，嗯。 咁佢写紧嘅呢一个嘅状态喺呢首歌里边，去交代你哋演绎嘅时候，佢有冇一啲即系除咗歌词以外少少嘅说话咩？哦，呢首歌其实系点样啊？因为我一个歌词都唔容易理解嘅。 佢冇啊，因为我同佢嘅沟通咧，就系我 send 好多 email 俾佢啊，即系我每次遇到啲乜嘢，可能我今日觉得。我覺得冇人明白我，冇人理解我，可能我就將呢啲嘢擺咗喺嗰個歌詞裏面嘅，咁佢就冇去規範我要點樣去唱嘅，但我自己就覺得呢隻歌好似都好中我自己個人咯，即係嗰種孤獨嘅感覺，其實我唔知係咪我淨係我啦，好多人可能都會試過呢一種，我又好享受自己孤單一個人去做某啲事情嘅，但我係。都是一个很害怕孤独的一个人，很多事我不可以自己一个人做， 例如呢、 啊、 打边炉咁啊， 得唔得啦？ 嗱，即系咁唔得， 唔得， 咁真系好怕 一个人唱 K， 我觉得好正，我一个人打边炉， 死啦！即系我做今日做咗咁多访问，个个都有做呢啲，得我一个唔会咁样做。 我都未试过一个人打边炉， 你冇试过？哎呀， 我觉得尴尬 咯。我系二类，我系二类。 一个人食饭我都唔会咯，除非屋企咯。 一个人睇戏 唔会咯， 一个人睇戏 都唔会啊。 跑步。 咁會，咁隔離嗰個可能太快太慢咁，搞唔掂。咁就因為跑步會咧，游水嗰啲會嘅，運動嗰啲 OK 嘅。但係一個人食嘢，一個人旅行，甚至乎一個人喺間房瞓，我都唔得噶。 係害怕嗰種， 嗰啲係驚嘅，嗰個真係驚。係啊， 嗰驚嘅源係咩？嗱，有啲人譬如我啲可能自己一個人咧，我就會疑神疑鬼，即係驚有咩？ 我驚啊！ 你係驚？ 我係驚啲 靈異嘢， 但我又好中意睇鬼片。 好矛盾，咁睇鬼片会唔会一个人睇？ 咁又唔会喎，咁又唔会喎，系啊系啊， 合理合理。 总之我做每一样嘢，我都希望有一个人陪住我做嘅，系啊。 咁但系变相去演绎呢个作品嘅时候啦，咁你会谂住一个咩画面去唱咧？ 有冇？ 会谂住一个咩画面去唱啊？ 好似有冇？ 嗰时其实我嗰时谂住系。好似喺一个森林或者喺一个大自然环境里面得我自己一个人去唱呢只歌咁样咯，系啊系啊系啊，冇乜好特别系一个咩处境嘅，但系好似全世界好空旷，就得翻我自己一个人咁样咯。 OK， 咁所以其实将呢一个嘅概念孤独啊，自己一个人喺个世界当中孤寂咁，放喺即系呢一个沟渠三部曲嘅最终章啦。咁其实佢系咪即系代表紧可能就喺个沟渠嘅状态，究竟系有几黑暗定系点样样？系咪咁嘅意思？ 其实嗰阵时系点解呢只歌同沟渠有关系咧？系因为我哋想讲沟渠其实系。一个好污糟嘅地方嚟嘅，有好多细菌啊，大家好害怕嘅一啲事情，而去衍生我哋想写病毒呢一样嘢，就系又唔系一个沟渠嗰个状态咯。咁所以我演绎嗰时亦都冇谂住自己喺，好似唔系好似沟渠唱咏，我净真系 imagine 我自己喺跌咗落谷底喺沟渠里边咁样。呢、這个我纯粹系无论呢个世界有几多人喺我身边都好啦，我都系觉得我自己好孤单嘅一个人咁样咯。 哦， 越多人就越孤单咯。 哇！呢、這個好，呢、這個好好哲學啊！呢、這個好多人喺身邊，但你有一種孤寂感，反而咁樣樣。 我成日都會咁樣覺得噶喎，唔知道你哋會唔會？ 但係身邊嗰啲人，你意思係識定係唔識咁樣？ 就尤其是唔識咯嘅人咯，咁識嘅話，我都其實我又唔係中好中意好多人喺，即係好多人喺身邊嘅，即係我中意好幾個。好知己的朋友，但太多人呢，就算是很多好識我都觉得很攰嘅呢件事情。即係我又我要同你处理呢样，我又驚嗰个人好孤单，我再要过去对面台同你讲嘢。 但做呢个行业有时你一啲叫做即係 社交疲劳， 咁呢啲咁你点算呢都要出现。 都要接受嘅。我鍾意 quality time 嘅。即係我唔鍾意 quantity 嘅，所以我觉得啦。即係就算我约朋友出嚟食饭，我都中意几个，我真系可以 spend time 同你倾偈啊嘛。如果好多人嘅话，其实我同你倾完几句之后，我又要同其他人倾啦。其实我哋唔系真系喺度 connect 紧啊嘛，我哋唔系真系攞个心出嚟 talk girls talk 咧，我会中意咁样啦。 OK， 嗱咁啊，亦都呢个时候可以 call 阿斌， 系啦， 关于 MV 嗰个啦， 系啦，即系呢一个今次嘅歌词系有一个 英文 嘅翻译嘅， 系 咁啊，亦都啱啱收到咧，我哋系见到嗰个歌词表入边系有一位专人去做呢个英文嘅 translation， 就系 Ray Ng， 咁啊，系啦，可以讲解一下呢个谂法系咪你想去咁样做咧？ 呢个谂法源自于我哋嘅 MV 导演嘅，其实系啦，咁佢因為咧，我嘅 MV 導演有阿星啦，同埋有阿 Fleming。咁 Fleming 係一個唔識聽廣東話嘅人，即係我識聽少少咯。咁好多時阿星就話啊，佢要將呢個MV 或者歌詞嘅意思英文翻譯過去俾佢聽，佢先會明白。咁佢就覺得啊，咁點解其實我哋啲廣東歌一定要係俾淨係識聽廣東話嘅人去明白咧，去知道咧，咁其實我哋好多人都喺度，好多我哋香港嘅朋友啦，都做緊啲好有質素嘅廣東歌，我哋音樂，點解我哋淨係局限於因為語言而局限咗佢？咁其實我講呢樣嘢，跟住其實嗰陣時覺得，不過係啦，如果可以有英文詞就好。咁我聽完之後，我覺得，我好認同咯，我就覺得係，點解唔可以有多一份英文詞咧？咁我就再去 approach。 系 辉哥， 系 跟住阿辉哥，一个人就话 totally agree， 好好啊，你乜个语气好啊， 系啊，咁跟住我就走咗去同公司讲咯，话啊，边度写咗一大篇嘅 WhatsApp。又系我嘅理据系点解？跟住翻嚟就我去搞咁就系咁啦，真系就系咁。 但系个翻译嘅过程难唔难？因为即系本身啊周耀辉老师佢嗰个中文版本嘅歌词都已经系颇难去写同颇难去明白，完全明白啊。咁然后要再做呢个翻译系再难啲嘅，我谂。 唔难嘅，因为唔系我翻译。 先讲个专人啦，阿 Ray 啦，咁。 OK，OK。 但我觉得系唔容易咯，系啊，因为始终系两个好唔同嘅语言咧。你即系我自己翻译完之后咧，我都有少少 question 问佢嘅，譬如佢里边有一句咩 ，Lonely are the people can't go 啊嘛，咁我就。我睇咗好耐 ，lonely 啊！你嗰个英文文法好似唔系咁啱咁喎， 孤独的是人咁样 lonely 啊！系啊，或者学英文 loneliness 啊 ，the people who can't go 啦，咁之后即系都来来回回咁，最后翻译嘅朋友就话，其实佢系以一个好似诗意咁嘅写法去写，即系我就系唔一定系要用我哋而家嘅，因为 literature 其实以前英文嘅 literature 嗰啲嘅字嘅拼用法啦，同我哋而家都好唔一样。 系， 所以我谂佢系喺翻译嗰阵时系有用到，好似以前嘅英文咁样。 同埋即系头先有轻轻咪讲话惊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夜晚系咪惊谂啲灵异嘢？我觉得睇呢个 MV 嘅时候，我半夜睇， 系 我开第一幕我已经惊。 真系噶？你讲真啊？ 讲真啊！你影住嗰个咁样嘅旧式大厦嗰幕开波，我已经叫我唔系玩鬼片啊嘛，大佬。 我系劲中意咧，佢有一个 shot 咧，我系唔知喺嗰度躝出嚟咧，但系唔知我只手。 系啊， 即系好似真系好似只异形，我 系 好中意喎，同我影到我背脊好似异形咁，我劲中意。 我完全分唔到你系正面向上，反面向上，我系定系特技定系咩咧？我半夜三四点喺屋企熄晒灯喺度睇嘅时候，谂住有啲咁嘅嘢。咁但系你知道，譬如导演同你讲，今次你都有参与啦，咁一次比一次癫啦，今次直情系饰演喺一个好似胚胎出嚟嘅一个生命体咁。咁你嗰阵时听到个嗰阵时，你有冇啊？真系 唔系噶，我净系同佢讲，你唔好俾太简单嘢我做，我唔可以。 開心。 原來你嘅要求係咁樣，咁唔怪之話呢啲啦。 暗黑已經不能夠滿足我哋嘅團隊啦。 你叫喪屍扮埋你都知。 我哋要 build 我哋自己嘅 kingdom 出嚟。 OK， 呢個泳兒 universe 啊，係啦，咁啊，大家可以期待，咁亦都可以呢個時候就聽下呢一個《溝渠三部曲》嘅最終章《孤獨》嘅。今日再多謝泳兒。 Thank you. 就有